即係銀行佬呢，以前人哋講過嘛，銀行係有錢，喺你有錢嘅時候夾硬借一把遮俾你，到到你冇錢嘅時候呢，到到落雨嘅時候呢，佢收返把遮，仲要剝埋你件衫等你冷病。 你唔行出第一步，你永遠唔會有第二步嘅。 即好似Tony 咁，十九岁揾过500万，少年得志，可能未必好事。 系好捻大镬噶，话俾你听啊，好捻大镬嘅。 即系到嗰阵时嗰个飘飘然，同埋你个成功感咧，会带俾你一个。 系，你觉得你自己系天才嚟噶？ 我哋或者咧，我哋可能会搞一档生意叫易德生活。 易德生活百货。 点解咧？喺易德度住。出入馬會，喺朝頭早去美麗華健身室溝笑。 咦，我諗到， 對依份工作唔係做零售，係對我而家依份工作，仲係不離不棄。 星期二得到。 好啦，星期二得到。 係啦， 今日係五月。三号星期二得到， 系啦，今日五月二号开始录音， 其实都系五月二号录音嘅，咁啊，因为五月二号就公众假期，咁啊，大家方便啲录音啦。咁我哋喺录音嘅时候咧，就系、是、下昼嚟嘅。咁啊，又今日有我大肥， 一样就嚟你都系大肥噶啦，啊，我变咗 Tony 蔡， 系 啊，今日 Johnny 就抱恙。 阿 Johnny 唔舒服， 系啊，咁啊得我哋两个啊，佢喺度嘅，不过得我哋两个喺度吹雨水先。 系啦，咁啊嗰个叫做琴日咧就系五一劳动节啦，咁啊劳动节啊变即系例牌好多嗰啲团体咧就即系游行啦，争取啲乜乜乜乜乜乜啦吓，咁啊。簡單講咗呢，香港都有個遊行，就工聯會發起啦。咁工聯會呢就聲稱就話捍衛工人利益嘅。咁但係咁多年嚟呢，從來每一次出賣工人呢都係工聯會。咁呢個可以簡單啲叫工策會嘅。咁佢哋呢遊行呢就講好多嘢啦咁樣。咁跟住呢喺新界嗰邊呢有另外一個遊行喎。咁嗰個就係一個反水貨嘅遊行啦。咁大肥呢單嘢呢就熟啲喎。因為好似你有跟得足呢，我冇乜點睇。 因為佢哋本身話六個團體夾埋，就即係當然唔包括呢個葉普城同埋呢個本文前啦。咁佢哋呢六個團體呢就號召呢有10,000人，包括梁金金。咁呢就號召有10,000人呢就參加呢個反水貨，因為回應返網上傳聞話梁振英呢就話申請返呢就開放返1,100多行同埋呢個各地省市落嚟香港，佢只要呢香港人唔再踢劫，咁就變咗呢就網上就好積極去討論呢件事，咁話呢六個團體呢就有10,000人將會參加，咁呢就做俾呢個港獨之父梁振英睇嘅。 嗱咁咧，因為要講翻少少前提咧，因為上個禮拜啊，見到大紀元咧就出咗個叫做爆料啊，獨家爆料啊，就話梁振英同埋中聯辦咧就密謀喺依個五一咧就搞多一壇類似初一掟磚嗰單嘢，即係搞一次暴動，咁咧就想即係等香港越亂越好，咁佢咧就有機會爭取連任，因為要香港一亂咧，咁啊好，即系中央就可能會需要一個比較強硬啲嘅主持，強硬啲嘅主持人啊，喺香港係啦，咁所以咧，出邊啲人，即係我當時一睇到依樣嘢咧，我覺得完全係荒謬嘅，因為五一老實講啦，而家啲人老實講啦，點樣去吹雞啊？唔好話10,000人啊，你100人都揾唔到出嚟啊，仲話10,000人啊！ 所以系啊，所以事实系咁嘅。 喂，雨伞运动之后啊，香港几时有10,000人啊？除咗6、4、7、1之外，平时任何活动都未试过10,000人。反高铁啦，讲紧2008、2009嗰时嘅反高铁， 7,000多人， 有几万人包围立法会啊！到今次嘅反高铁，得几百人咋？ 唔知有冇？ 你谂下，得翻1% 咋？咁你谂下啦，你点样可以号召到10,000人咧？100人都冇。实际有几多人咧？有10多人啦，系嘛？ 应该系10多人啦。咁后屘就咪要警察啊保护佢哋离开啊嘛。 咁呢样嘢啱嘅，因为咧你危险啊嘛。 你以前咧有几百人冲落去咧，就冇人打柒你嘅啫，系咪？你都系条友实打柒你噶，系咪？啊， 所以侯志强都系等你啊游行完毕啦，跟住先出现，啊喺度笑笑呢啲所谓六个组织，其实唔系六个嘅，严格后屘得翻三个啫。 系 网上睇到就我，因为我冇即系有即系喺网上睇到。 其实我都冇跟啊，咩三个组织咧？一个人一支一个组织同埋一支旗噶啦，系咪？ 系啊，咁我哋变咗呢件事咧，譬如好似花生嚟讲咧，就系、是。臨開多之前，咁啊葉普成陳文就日日鬧梁金金，咁啊後屘臨開始嘅時候咧，就梁金金咧就話滲透，啊你啲組織啊本文前啊啊葉普成嗰啲人滲透就會搞佢哋，就令到佢哋咧可能咧就會同警方啊同埋其他人衝突，就唔係一個和平理性嘅遊行，所以咧就臨時取消咗。 哦，原來梁金金都係左膠嚟嘅，和平理性喎。 係啊，所以有陣時我又唔係好明白，即係當時雨傘運動嘅時候。咁咧就嗰个学联咧就呼吁你啲人唔好去旺角，就惊有人渗透，所以咧就保持翻金钟队形。咁你哋嗰啲所谓最激进嗰啲就闹佢。咁原来而家调翻转，完全一样嘅。所以有阵时候我都觉得点解会搞到咁咧？ 而家香港地嗰个政治气候咧，其实都有个好大嘅改变噶啦。咁啊，嚟紧我谂都唔会有啲咩大花样搞得出噶啦。因为咧，每逢一去到即系点讲，一任何核心议题咧，即系你见而家个香港人应该关心嗰啲问题咧，咩贫富悬殊啊，咩标准工时啊，咩老人退休啊，任何福利啊，甚至乎香港人嘅居住面积嘅问题。咁啊，都唔会有人再关心噶啦，吓，即系都会首先去问咗啊，你系咪蝗虫啊？系咪即系信奉香港呢个咩价值啊？即系类似咁啦。咁但系咧，其实佢哋提出呢啲咁嘅主张嘅人咧，佢哋都从来都唔会认同香港核心价值嘅。 呢个当然啦，即系等于而家嘅本土派所有头面人物啊，最新好似爆出嚟尤慧贞小姐，咁佢哋本身。全民都是大陸出世的，咁啊，松泰博士啦，啊，四眼哥哥啦，啊，黃台仰啦，鄭錦滿啦，咁佢哋全部都是大陸出世，包括咧最威猛的皇上，佢老豆都是啊游水落嚟。咁我就想问一问，原来而家香港嘅本土派头面人物全部都大陆出生，咁我呢样我就好，即系我哋几代人嘅喺香港嘅，我哋个疑问就好大啦。 唔系而家咧变咗侯志强佢出嚟咧，又有一个叫做咩啊？公正性、公道啊！因为点解咧？佢真系正宗嘛，佢喺香港几百年啊嘛，佢屋企人甚至乎成千年啊嘛。如果你追溯翻系咪宋朝之后喺香港成千年噶咯，佢哋系正宗本土派，你哋系流噶，你哋。在大陆正式在支那度走落嚟香港嘅喎，系嘛？ 咁我就讲下啦，可能我资料足啲。咁但系咧就好似呢次反水火咧，人咁少咧，得十零廿人。我网上报告，即系报道嘅咋，即系我自己真系唔 系 好了解。咁喺呢个环境的时候咧，其实咧点解咁少人咧？其实有两个可能性。 系 第一个就根本上就为选举，就唔敢出嚟搞事，惊有咩即系风险。 呢个绝对啦。 第二。就根本上而家你哋出嚟反水货亦都无水货可反，因为而家带嗰啲人全部香港人。咁我讲个最新资料，我寻日啱啱好呢同几个做水货嘅老友倾开。以前我哋走水货观念唔啱㗎，我哋以为呢仲係咁，就係大陆嘅人落嚟香港，佢哋走两转水货，第三转就会响钟，就一定埋台检查㗎。咁但原来最新咧，而家咧就全部香港咧有八成几九成人系香港人做水货客嘅，咁可能系新移民又有，或者有啲年纪大啊，或者本身住喺上水啊近郊嘅人想搵外快啦做得转。咁据我所知咧，而家咧任何时候星期六日都有水货活动，但系咧佢哋搵嘅钱咧，可能咧对于一啲反水货嘅人，佢哋都好葡萄下嘅，因为咧由朝头早八点半咧喺新田邮局出附近嗰啲仓，你帮佢带水货，第一转200蚊，第二转讲明系要行福田口岸，第二转160， 第三轉百四， 一日最即係落馬洲啊！ 落馬洲 咁你要搭黃巴士啦，係嘛？ 佢哋唔會搭黃巴士，佢包一部的士，每一個人俾28蚊，坐滿就5個，行李任你擺。所以而家新界的士咧，基本上咧就分兩幫人，有幫咧就裝本地客，有啲就專做水貨，佢係唔會搭你嘅，永遠都冚期，長期喺宋皇台公園、文天祥公園附近揾食嘅，嗰度長期有幾百架車係咁樣做，所以的士服務態度咁差，但係咧，你哋有陣時要明白，香港人係一個經濟活動掛帥 經濟動物啦， 都經濟動物變成咗咧，佢產生咗嘅行業咧，你而家話 新界的咧，真係變咗你接唔到嘅新界咯， 新界接唔到 嚇， 因為佢本身就係我做一轉極慳油，斷個收費104蚊，係 咯， 跟住搭翻人出嚟。你打乜档？又收钱嚟翻新田， 系咯？ 咁嗰啲就当你打标啦，几个人夹粉搭啦。咁你出翻嚟30蚊到，再入去 有百四。 咁你话佢一日走几多转？ 搵好多钱喎、 啊。系啊，所以日头系搵钱嘅。另外，点解话小麦葡萄咧？一人大六转，星期日都可以开工，因为香港人原来而家过关系唔响钟。 哦， 我识得两个咧， 真系唔响咩？啲人话三次响嘅， 系大陆人啫。而家香港人系唔响钟。 哦， 咁变成咗咧，佢哋咧。直头唔使去买货啊！去到人哋执好晒一 pack pack 个， 系 一条香烟7蚊大工，两罐奶粉25加， 可以带到一条香烟咩？ 个个关系两条，叫你喺免税店带过去。 哦， 咁两条香烟咧就7蚊一条，14蚊。 哦， 明唔明啊？香水一支又另外钱，跟住两罐奶粉就25加50。 哦。 呢啲先就專職大水貨，佢一個配套咧，佢 pack 好曬，你直頭帶過關得㗎。 係，咁 咧 變咗咧嗱，而家我哋講翻我哋即係依個節目咧，都係講多啲經濟啦嚇。咁變咗咧，依個就業機會留翻喺香港人度咧，咁啊調翻轉頭對香港人嚟講係個好事嚟喎，唔應該反水貨，調翻轉頭應該鼓勵水貨活動，因為香港人賺翻啊嘛。系咪？呢啲钱唔系俾支那人赚咗嘛？即系如果佢哋嗰个讲法啦， 系啊， 呢个本土经济嚟， 系啊，直提本土经济， 系咯， 系啊。嗱， 当佢应该要推广个梁金金嗰啲，应该鼓励呢个水货活动。 所以 带血嗱，带血香港人搵多啲钱， 系啊， 应事嚟嗱，应该梁金金带头去带水货。 应该因为好多师奶，甚至住北区嘅师奶，佢系香港人都好啦，仔女放咗翻咗学。我走嚟带两转，咁我搵到300多蚊 啊！系啊， 好过摊大手板问老公攞。 系啊， 咁其实就刺激咗成个北区 嘅消费 活动。 系咯、啊，嗱，因为佢搵多多钱咧，咁佢出嚟食饭咧会使多啲啦，好啲啦。 咁所以我话咧，其实而家反水货喺上水，只系反游客啫，其实冇乜水货活动嘅，除咗一条所谓冷巷上水会后边嗰啲。 其实旧年咧，坦白讲啊，去到讲到尾，旧年嘅反水货活动从来都唔系反紧水货客，真正水货客佢哋掂都掂唔到，呢个第一点。第二点，佢专门拣啲老弱妇孺嚟恰，基本上真正带水货嘅佢都未见过嘅。吓，最后佢做紧啲乜嘢啊？咪即系踢阿伯啊，跟住搞个大细路女嘅嗰个阿妈，嗰个阿妈仲原来仲系揸香港身份证嘅，不过只系广东话同你黄毓民个老婆一捻样嘅广东话唔正咁解啫嘛。仲有一个问题，人哋打开个箧，里面系原来书嚟嘅，小朋友课本嚟嘅，跟住咧就俾人问佢，但嗰啲系水货。喂，呢啲人做嘅嘢全部都系嗰种叫做咩啊？即系咧嗰种好亢奋嗰种，哇！大家一齐去系。根本就同义和团冇分别嘅，系嘛？佢哋而家反水货嘅口号同父青叶绵羊系冇捻分别噶。 所以咧，最新嘅嗰个失业率咧，3.4咧，其实系假嘅。 系， 因为我了解嘅，因为我以前好坦白咁讲，我早5、6年前我都上水货嘅。 系， 我做庄嘅。咁我就讲翻俾你听啦。而家一个香港人基本上佢如果佢够。即是肯勤力做的过千蚊一日的。你哋反水货。 哇咁一句问几搵几皮嘢 两皮零嘢啦而家。基本上。所以好厉害㗎。 哇好过麦当劳做经理喎。 同埋仲有就 係。喂麦当劳做经理都係得10000多蚊㗎咋喎。 唔使请病假。 仲有喎。 唔使买强积金。 某啲组织嘅 CEO 都系两皮嘢人工㗎喎。 係啦。 佢仲多过佢真系做水货客仲多过喺某啲公司度做 CEO 喎。 仲有人哋讲明系不带电子货。即系你个风险好低即系唔好似杨洋咁善鸠人屌你老尾明明 原来 系啊变咗配枪 呢啲真係人哋全部都明碼實價，你去到個 X 光係一啲問題都冇，過到去一出就最多排龍嘅，但係朝頭早基本上係冇。 嗱，因為咧，我哋講翻嗰個根本咧，佢哋就話你哋呢啲人帶水貨，就令到香港人咧就買貴嘢買唔到。咁而家佢完全嗰啲貨咧係預咗翻嚟走水貨翻大陸嘅，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依班人亦都影響唔到佢哋出邊，因為咧你哋原來喺出邊反水貨，原來影響唔到佢哋嘅，佢直接喺關口度交收嘅。第三又賺多咗錢，令到香港人失業率又即係點講啊？真正失業率又低咗，咁完全係一個利港嘅措施嚟嘅。 係冇錯。 咁我睇唔到有啲咩要反喎？呢個真係你諗下係嘛？ 同埋除咗刺激經濟之後，對香港嘅貿易額咧、進出口咧，其實咧都好大嘅。因為我識得咧有幾間係專做海味嘅，海味入口嘅。佢哋咧就想辦法咧喺香港某一啲大型嘅鋪頭度，就未必係惠康百佳。佢哋咧就會嚟啲食物啦，各樣嘢即係全部即係真係進口嘅。然後咧就賺蝕冇所謂，譬如好似喺一田啊，或者喺崇光啊，或者喺吉之島啊嗰啲咁嘅超級市場嗰度咧就摆喺度卖，卖唔卖到对佢哋冇影响。 其实佢哋咧又俾入线费就得噶啦，你只要肯俾入线费，人哋会摆喺个比较多眼啲嘅位置。你目的系我嚟卖广告啫嘛，等人哋睇到嗱，你呢样嘢原来香港超级市场有得卖嘅，咁即系香港货啦，系啦。 咁咧就变成咗咧，佢哋咧就喺大陆嘅网上啦，而家好兴啊，微信啊，各样嘢啦，就做咗一个咁嘅升勢喺度，就變成咗咧，就令到咧啲貨嚟咗香港，就經水客帶翻大陸，然後大陸殺放去全個中國嘅水貨店。 其實嗰啲貨全部都係大陸啫喎，其實 唔係，係大部分係大陸用 啊。 香港人其實好多牌子去到見到都唔識嘅，因為但係佢就要靠呢間超市，人都知道吉之島、崇光，佢哋呢間超市有賣，佢去睇過，就證明呢件嘢係外國入口，但係人哋嘅市場本身係做大陸嘅，用咁嘅方式，亦都包埋水貨，譬如好似上水廣場嗰啲，上高樓上有幾個本身做嘅倉嘅，全部都係擺呢個貨，係單一貨品，做車輪包啊，紐西蘭進口啊，我個老友啱啱先至俾咗幾罐樣擺我，問我香港有冇辦法，有啲人啱做啊，平啲傾下，啊賺蝕冇問題嘅，最緊要幫手賣，我啱啱先至希望阿 Johnny 咧就帶我咧就識下蕭生，咁睇個人民超市咧，雖然咧呢輪就旺旺地，咁可能平價。入批高質的紐西蘭青邊包可能幫到下、我的袋又幫到多些，所以這個經濟活動是有得搞的。 這件事就難 相對難一點，因為呢現在蕭生被人說投共，我們也被人說投共嘛，現在你還 買一些鮑魚回大陸，更加是投共活動，變成我們不敢接這些、也都不敢介紹、連說都不夠膽說你說送罐鮑魚給我吃我都不夠膽吃，真的說 是啊，費事影響共產黨資助你， 一陣間是變成是又什麼又共匪資助，大禍的，這個節目。咁我哋讲返嗰个情况呢，剛才你讲嗰一点呢係一个重点嚟嘅。因为我哋啦星期六呢，咁我哋呢就有去咗一个有台嘅嗰、那个网聚呀。咁因为呢就大 N 嘅关系啦，咁佢係城寨主持。 係啦，赖低我又唔通知。 咁係 都唔係团队呀，即係心淡嚟㗎。 係呀即係真係我而家都唔知点解释呀。咁跟住呢大 N 咧就喺台上面讲咗一番好慷慨激昂嘅说话，咁以为好似嗰啲叫做咩誓师啊，嗰啲叫做咩参选誓师宣言啦、香港人系而家仲系好点嘅，点解咧？因为咧大陆啊都仲系好睇重你香港，一有香港咧就等于金七招牌政货保证，任何嘢挂住香港值钱好多噶，点解啊？佢講漏咗一個 case， 佢同我講四川定係成都啊，有個大商場係頂級，即係等於香港嘅太古廣場咁上下。 係冇錯， 有間茶餐廳係港式茶餐廳，裡面全部都係香港六七十年代嗰種懷舊裝修，賣啲嘢食嘅嘢全部都好撚貴嘅，但係咧奇門如市，長期要排隊嘅。 我亦都話俾你聽，除咗深圳之外，其實咧即係可能我同阿大英都好啦，成日死咗嚟走啊。 係。 其实包括你武汉任何大城市的大商场， 是 佢都唔知点解咧，佢会有一两间咧港式茶餐厅， 系啊， 普通铺嘅， 系啊， 其实佢哋都唔系好啱食嘅，佢哋中意食辣嘅， 嗯， 但系我话咧，佢到武汉又好似啊又系咁，重庆又系咁，成都有上海都系咁，太兴烧味喺大陆开咁多，其实都系因为佢写住香港招牌， 冇错啦。即是话呢嗰啲狗官尤其是梁振英呢佢其实上台呢係好即係佢嘅愿望或者佢嗰个做法呢係想将香港变成大陆一个普通城市。想将香因为香港系高嘛佢想将香港个头剪咗同大陆一撚样。梁振英系六尺高嘅邓小平系五尺高嘅或者四尺十一寸嘅。佢想剪咗个头同邓小平睇齐。呢、這个呢就系想拉低香港而就大陆。但系呢好奇怪佢所讲嘅嘢呢喺大陆人呢眼中全部都唔 work 嘅。香港人个招牌仲喺大陆仲系好值钱嘅，点解咧？样样嘢明明都唔系香港，佢就挂香港嘅招牌就呃鸠大陆人，因为咧香港先系坚嘢嘅保证啊嘛。 呢个其实好自然嘅啫、嗯。我又讲下啦，其实呢两日我都好劳气，因为我翻咗大陆，有透工。 系 咁，因为我有个朋友，咁啊佢咧就系喺深圳中原地产度咧做分店经理嘅。咁、 嗯、 啊新开分店喺丹竹头啊，布吉上啲。咁啊，而家咧我有十年冇上布吉噶啦，咁啊，咁沿路搭的士。 而家布吉冇二线噶啦嘛，系嘛？ 全部拆晒啦， 拆咗咯， 连嗰个农贸批发市场都搬咗、 哦， 全部咧俾深圳市里边嗰个规划啊，只要你唔去旧区嗰边咧，仲要靓，仲要大啲马路，同埋啲路比较疏通啲，就冇咁塞车添。 哦， 咁佢自己都话，佢哋所有嘅客人入到嚟，明明有几间都算叫有规模嘅，即系并排嘅。嘅地產公司，但係佢哋中原都係做得起碼 生意特別好， 係啦，冇錯。譬如有八間鋪喺度咧，佢哋間鋪頭可以做到一半以上嘅生意。 哦，即係都係信香港啦。 所以咧就好多喺網上發動啊，點樣抵制香港或者其實某一部分人收錢又好，唔知佢實際個心理平唔平衡。 其實係心理唔平衡， 因為我試過以前喺大陸溝條女，佢就廣東人。后尾咧就同我有拗撬，佢一怒之下咧就识咗个肇庆仔，就即时就嫁咗俾佢。咁啊追又追唔翻，咁啊后尾我哋仲有来往嘅，即系嗰啲普通朋友探望来往。咁啊啱啱开始开放自由行，嗰、那个肇庆仔咧同我前女友讲：我一定要去香港。我去香港做乜嘢啊？而家自由行，我一定要来香港，吐佢口水，吐佢地下屙尿，屙落佢地下度，等佢污糟邋遢。咁其实可能都系一啲咁嘅心理咯。 其实咧系一种自极度自卑而变咗自大嗰种心理。其实大陆人咧，普遍都有呢个心理嘅。点解咧？因为我有接触过嗰啲咧，佢哋以前咧就穷，就要觉得嚟香港俾香港人睇唔起啊，香港人叫佢大陆撑啊咁样啦。咁到佢发咗达之后咧，有个发咗达之后咧，再落嚟，佢嗰啲嘴脸咧都系嘅，佢系好崇拜香港，但系佢口唔会讲出嚟嗰种崇拜，佢喺个你睇得出嘅嗰啲行为举止，佢样样都用香港嘢，唔用大陆嘢嘅。但系啊，佢讲嘅说话就系你香港人而家有咩咁高级啫？而家大陆个富起来啦，讲嗰啲说话就系梁振英讲嘅说话。 只不过话而家香港消费系差咗嘅，因为系你买金买咩，真系咧嗰啲唔系日用品，其实日用品水客其实系冇少到咗多咗、 嗯。 我举个例子啦，其实喺沙头角。你过关嗰度有一个港货仓，系海关里面有一个港货仓，系平过香港买香港货，而佢嗰啲系直接入口嘅。 哦， 海关唔会错嘅，全部都系公司喺第二度寄奶粉啊，寄嚟到呢个仓库，然后特定卖俾大陆人、嗯，包括前海啊，同埋呢个海南岛。其实全部都有，港货系全部都有，系有商场有晒成去卖嘅，品种好多，包括而家话南沙番禺嗰边都搞紧嘅，但系都冇生意，都一定要坐车嚟香港买， 因为中国人系乜嘢都假噶嘛，你里面啲嘢都可以假噶嘛。 但系我话俾你听，嗰啲系真的，因为本身咧我识好多海关仔，佢同佢讲， 冇人信啦、啊。我可以同你讲一样嘢，喺1997年喺。上面有一个调查，就是北京十间五星级大酒店，包括前门饭店最顶级那些啦，你知不知道里面买的茅台十间都是假的，找不到一支真的。 我这个我知道啊， 因为真的他换了嘛，他来的时候是真的，不过拿上台是假的嘛。 我也讲件事给你听，譬如好像新一街 啊，点解其实百佳算生意好啊？但系百佳佢营运咧变咗大陆模式咧，佢营运可能冇新一街啊嗰类咧做咁好嘅生意，所以而家百佳上高其实全面撤晒嘅，深圳而家都喺度缩紧。 嗯， 但系新一街亦都试过七八单嘢喺超级市场买嘅，系假货。 嗯， 而家上高收九收一个奶粉罐啊，九蚊。 哦。 香港奶粉罐九蚊一个收， 系 收嚟做咩？ 嗰个我哋做假噶啦。 啤酒樽 系 两蚊。 哦，所以 喂过支啤酒噶， 系啊， 收你饮过支啤酒，跟住佢收去做假。 系啊，而家系咁噶啦。喂，啲人所以你话大陆嗰啲咩前海嗰啲，我完全唔睇好嘅，因为有中国人嘅地方就有假嘢，嗰啲嘢咧真就会变成假，所以咧啲人系冇信心买嘅，一定要落嚟香港买嘅。 所以其实而家你成日话香港嘅零售业寒冬，系某一啲好旺嘅地方，同埋咧做高价消费品，其实系冇影响。 系系。 而家上水居民，你话佢受好多水泊客咧，其实亦都唔系嘅。 我调翻转头啦，而家佢哋本身个个做晒水泊客啦嘛，佢哋去搵大陆嘅钱落嚟香港消费。 而家 呢个反而系好事嚟喎。 而家你话对本土居民嘅，根本上成个落马洲姓侯姓文嗰啲系唔争一分钱嘅。而家佢收晒所有地，迟啲更加唔会影响你上水添，因为佢水泊城咧八月份啊，佢哋已经订晒啲最顶级最靓嘅货柜，改装成商场。今年八九月陆续开幕噶啦，喺正黄巴站同埋福田口岸对出，收晒地已经全部铺晒。铺晒立石屎啊、立青啊，全部做，只有喺嗰附近啲 的士佬同埋嗰度嘅，会形成咗一个好强大嘅一个生活圈同埋一个消费场所。 嗯， 其实对你上水佢哋已经开始走啦， 系 一路少，变咗你可以睇下做水泊做得最劲嘅龙丰药业， 系。 简直是上水同埋粉岭新界区嘅霸主嚟嘅， 霸主啦，佢搵好多钱啦。 而家佢都唔系净系开药房啊，开化妆品店、水货， 嗯， 开食店喺上水，不停咁转型紧，希望就系话佢做一啲就系你水货商场冇嘅， 系， 然后仲继续喺呢一度， 系， 所以而家呢个先至系成个北区嘅经济生活模式， 系， 我估咧净系香港人靠。靠做水货为生的，不要计你说所谓药房，那里起码超有八九万人，这八九万人如果失业的，我就想问一下你的所谓本土派，他的生活到时他搞不定，他拿中援怎样搞，是不是比大陆下来拿中援的人还要多？ 我现在调回头想到一条勤，想到一条桥，因为金金大师现在被本土派搞，他可以调回头变成成立一个水货大联盟，即是带领香港人去做水货客，是吧？只在这里八九万票啊，喂，老实说稳夺立法会两席啦，是吧？在新界东，是不是啊？喂，调回头你想的嘛，这些 不止八九万啦，因为他还有家人啊。 不是两边即是你新界东和新界西嘛，那你只是做新界东，新界西都有的嘛，都有水货活动的嘛。你应该呢到时拆开每边都有四五万个家庭的嘛，那里是很多个议席的，哇，这个调回头可以变成一个咩啊，靠水货上位，是吧？ 所以呢有阵时呢都话啦，刀就两面嘅，有阵时做有任何嘢未必係非黑即白，有啲灰色地带。其实我讲，我唔係话支持水货嘅，係不过我亦都好坦白咁讲，我八几年我都喺日本走水货返嚟，嗰阵时 Sony Walkman 耳筒， 香港人从来都係走水货㗎啦。我亦咁啦，佢哋有个讲法嘅，就係话呢，你以前香港人走嗰啲唔係必需品㗎嘛，而家走嗰啲，而家嗰啲大陆人嚟走水货係生活必需品㗎嘛，搞到上水连厕纸都买厕纸都要限呀，咁样讲。咁但係你嗰个货一货一供应够咯，咁咪得咯。同埋你 做啦，冇唔够， 你已经唔会唔够啦。你而家仲有额外货去供应俾佢，变咗一种经济啦嘛。嗱，有一样嘢，因为佢哋旧年咧，佢哋话一千，即系取消一千多行咧，系佢哋嘅公职嚟嘅。一千多行对香港有咩影响啊？就系将呢个水货客嗰个经营权由大陆人改成香港人， 有功劳。 呢个功劳，最大功劳就系帮香港人可以从事水货活动。 好啦，呢个 最大嘅功劳嚟，我哋一定要表扬嘅。 系啦，表扬完佢之后， 咁呢次时间差唔多，我哋下次翻嚟表扬。